列調查。火山爆發相信一共造成13人喪生，除了已經確認死亡的5個人，仍然有8人失蹤，包括中國人。總理阿德恩說，懷特島上已經沒有生命跡象，將會聚焦善後工作。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館啟動應急機制處理事件，大使館引述當地警方表示，火山噴發的時候有兩名中國公民在附近，當中一名中國公民受傷送院治療，使館已經派員到醫院探望，並且要求當局盡快提供另一名中國公民的情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各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5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4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5点，升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蚊升八毫，新上市嘅启明医疗报42.1，美团点评101.1系跌2.2，盈富基金26.7冇升跌，阿里巴巴195.9跌七毫，小米集团9.2跌一毫，中芯国际11.18升3.6，建设银行6.3冇升跌。李宁系报24.1跌1.3，中国平安89.6升一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303，瑞士法郎7.928，澳元5.343，加元5.916，新西兰元5.137，加元欧元8.66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41美元，卖出146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东区走廊通去柴湾道嘅支路，近住慈幼学校嘅唯一行车线咧，而家系封闭咗，因为嗰度咧系爆水管噶。咁就系东区走廊通去柴湾道嘅支路，近住慈幼学校嘅唯一行车线，因为爆水管啦，而家封闭咗噶。一啲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过去九龙的交通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北景街那段比较多车一点，龙尾排到去北角港铁站。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万茂台。而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湾仔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其实现在湾仔一带多条道路都是比较繁忙一点。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应该是近住砵甸乍街那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去敬业街方向，介乎考明街至到丽业街那段比较挤塞。另外比较塞的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车龙一路排到去联合道。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维多利亚公园因为有公展会啦，由下昼嘅四点至到晚上嘅十二点，即系午夜十二点啦。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分别会临时实施行人专用区措施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的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我哋呢一個嘉賓咧，係啦，佢帶咗佢所有嘅作品上嚟啦。咁我哋哇，好靚啊！哇， 係啊，已經可以做一個展覽咁樣。 係啦，佢係做一啲係唱片嘅設計嘅。佢係 Raymond 哈 ，Hello，Hello。 呢個設計師咧，其實就睇到佢嗰個美學咧。首先由佢個名字可以睇到啦，即係 Raymond 通常係 R A Y M O N D 啦，或者 R A Y M U N D 啦。 係， 佢係 R A Y M A N。 係啊， 已經有少少想與眾不同嘅感覺。 係啊，係啊，因為喺我入行嘅時候啦，好多人都叫 Raymond 嘅，不過我認識嘅 Raymond 咧，全部都係一啲廠佬嚟嘅，即係我認識好多唔同嘅印刷廠啦，咁都有啲印刷廠嘅老闆，咁我覺得好似上咗一輩喎呢個名，咁我入得行想做設計，希望除咗個作品係靚之外，個人 present 出嚟都有個性格啦，有型啲啦想，咁但係一聽到 Raymond 好似個名字過咗時咁樣，咁就不如轉啦，咁但係啲朋友都叫開咗做 Raymond 啦，咁不如將喺個文字上面改變啦，就變咗做 Rayman 咁樣樣啦。咁但係啲朋友都叫 Rayman 咁樣樣。 係、okay. 我之前都諗過咧 ，Eric 一街都係 Eric 啦。因為搞啲古靈精怪啲嘅嘢咧，咁樣最後都冇啦。 我想知道 太懶惰，就叫 Erica 啦咁。好啦，我哋讲翻 Raymond 先吓。 Raymond， 喂，我哋而家见到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专辑嘅啦。首先系有一张就系我今年最觉得系设计得最精美噶啦，就 系 周国贤仲间嗰一张嘅碟。 多谢多谢。 系啦， 我谂其实唔单止今年嘅，即系向前数几年咧，都冇专辑嘅设计可以丰富到咁嘅地步。 但系佢另外之前呢啲都系早几年嘅。 系咩？ 嗱，何韵诗啦， 系呢几年嘅都系。 系啊。 咁我哋向后数啊，打后嗰几年。 系啦，跟住有何韵诗嘅系 After Winter Before Summer 呢一个 project 啦，咁跟住有系阿梁咏琪啦 ，Beside Me 啦， 同埋有一只其实我好中意嘅 One on One 嗰只阿千华嗰只， 系啦，跟住然之后有系阿 Hey Yo 嘅花华呢一张嘅碟啦，跟住黄婉之啦，跟住然之后一对台湾嘅一个嘅乐队系啦 ，The Gate 咁样，我想问你系近呢几年系如何入行啊？其实你系， 其实我入行就对上数就应该有十年左右噶啦， 系。 咁我自己成立咗自己 studio， 即係叫做做設計嘅一個design studio 咧，就五年左右啦。 咁你話做唱片係咪好專注地去做呢？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嘅範疇其實都幾廣嘅，除咗做 entertainment 嘅 project 之外呢，其實有好多 art and culture 又或者有啲 F&B 嘅 project 嘅，咁都係同 design 有關啦。 同啲人講下啲咩叫 F&B 啊， 即係啲餐飲有關嘅 project 啦。咁可能有時做下menu 啊，或者係做下一啲print 嘅 advertising 啊，即係賣下廣告啊，影下相 shoot 下，即係會 shooting 咁樣樣。咁但係喺我諗四年前左右啦，真係開始接到第一個 project 有唱片封套設計。其實咧讀書嘅時候咧已經好恨做唱片封套嘅設計㗎啦。 哦，嗰陣時你想幫邊個 ？Rubber Band， 我 Rubber Band 係啊，我係其實嗰陣時有間公司叫五代十國嘅。 哦， 係我偶像嚟嘅，其實 係 啊，我係可以話係一路聽住 Rubber Band 嘅歌， 係 閱讀埋隻碟嘅 message， 去一路去貫穿住成個概念咁樣去收集佢嘅 CD 咯。 係啊，因為佢哋又係一個真係每一次做碟嘅設計都係好有， 即係除咗音樂嘅 concept， 佢係實體嘅 concept 去 visualize 嗰件事，甚至乎去到延伸落去嘅就係 materials 啊、structure 啊，即係收到歌咪喺手度，以至再放喺個 CD 度，再聽係成個嘅 experience 嚟嘅咯。咁我就覺得哇，好 impressive 啊！嗰陣係，甚至乎我無論我做嘅風格啦，又或者我嘅編號啦，當時都好係睇住佢到嗰個年。那個時間去做啦，那個年代啦，每個年代四五年前咧，係啊。 喂，咁但係咁到你真係有機會第一次接觸，係同邊一個單位合作先嘅咧？ 依度其實就我所有，即係我打上嚟嘅所有唱片，咁其中一隻咧就叫 The Gate 嘅， 就係台灣嘅。 係啦，咁就係一個攝影師朋友介紹呢一個 project 俾我，因為佢係負責裡面嘅攝影啦，或者相片嘅處理啦。係咁我就負責個唱片個封套，咁亦都係佢哋第一隻碟嚟嘅。咁我去諗呢一個包裝嘅時候咧，就想呼應翻佢嗰隊 band 嘅名咧，叫 The Gate 啦。咁所以你哋可能見到就係個盒上面有兩道門嘅，咁一打開嘅時候就會見到佢哋呢隊 band 嘅呢隻碟嘅大碟嘅名啦，叫 Shut Up 咁樣樣啦， 係 啦，咁 收聲， 係啦係啦， 合翻埋， 係啊係啊。雖然佢對 band 叫 The Gate， 但係佢第一隻碟就 Shut Up 咁樣， 係啦。咁始終自己好叻咩？ 係啊，所以你見到如果你話個唱片設計咧，我封面上可能用嗰啲好似啲皮褸，因為佢哋都係對 rock band 啦，咁就想用翻一啲 materials 去呼應翻佢哋嘅音樂啦。 哇！但係嗰陣時咁嗱，你有個諗法啦，咁使唔使要過佢哋嗰關就係 要 係咯，因為即係佢始終佢哋都係個 client， 或者佢哋都係樂隊本身，即係音樂嘅元素喺佢哋身上，同埋 budget 都係睇佢哋身上噶嘛，咁樣。 其實我諗唔係淨係做唱片嘅設計， yeah. 其實無論我係做其他 project 嘅時候，都係需要有個同家人去合作嘅一個關係啦。我覺得咁中間其實係有磨合嘅，因為我合作嘅過程就係你要俾個 content 我就將你 visualize， 咁 visualize 咗之後，究竟係唔係你心目中嘅嘢咧？可能可以真係唔係嘅喎。我 係啊係啊。 咁其實早年啲我又唔係好明呢樣嘢嘅，因為我早年啲係我就係覺得，我做最好就得啦。反而調翻轉真係冇諗過。我家人其實係咪想係咁樣？咁但係其實做咗十年啦，都你開始明白咧。做 design 其實係真係需要向由個家人去出發去諗，其實嗰件事究竟係佢想表達啲乜嘢咧？我通常就未必會一次過做曬100%咁樣俾佢個家人嘅，可能係六七十咁，然之後可能俾一二個 option 咁樣望下呢一邊方向定係呢一邊方向會好啲咧。咁之後再一步一步咁樣 develop 落去，咁就會好啲咯。因為其實跌過碰過好多次。當年係150% 咁樣 propose 嘅，每一個 option 都150% 咁樣 propose。心目中希望做到每一件事都最好，由個 layout 開始都要最好啦。咁、但係就 miss 咗一啲嘢，就係、其實中間係需要有啲 communication 去 get 下嗰件事，大家 feel 下嗰件事究竟係咪呢個方向呢。咁做耐咗啦，明啦，咁就開始可能行咗六成先，大概知道個 ideas 或者 concept 係點樣，就一齊行埋落去啦。喺呢一個 cover 上面咧，開頭咧其實冇呢一個 structure 嘅，即係冇對 gate 打開呢個 structure， 係只係用 visual 去表達佢對 band 嘅一啲音樂嘅性質或者個感覺啦。咁但係可能佢哋都未能夠滿足到，哇！嗰次都唔係好似係佢哋嗰對 band 嘅音樂喎。咁不如簡單啲啦，我就話用個盒去表達你對 band 個名啦。咁佢就幾中意呢個 idea 喎，咁樣就 pose 咗做呢一個方法啦。 但係頭先，例如阿 Raymond 佢有講過一個咧，就係嗱，有陣時你係即係可能 propose 幾次，來回兩三次先至大家有共識啦。但你話有一啲 case 係一嚟。好啊，就跟你啊， 一拍即合嘅 系边个咧？ 其实有几个 project 都系咁样嘅。咁我讲下原因啦，因为可能有啲客人系因为我过往做过一啲 project， 又或者系做过一啲 design， 佢几喜欢嘅，或者都中意呢个风格，咁就会直接啊，我有一个 concept， 不如试下用你个风格去演绎啦。 嗯、 第一只其实系花华嘅， 系 OK Hero 嘅花华啦。咁当阵时佢就希望。啊！我就記錄咗十年佢十年嘅作品，咁、就係、是好似開花咁嘅意思啦。咁就佢起俾一個 brief 我嘅，好簡單啦。咁就係話希望有啲佛啲嘅元素啦，玄學啲嘅元素啦。但佢就唔係話即係好似佛經咁樣嘅。咁我就 整個羅庚啦。 係咁啊，於是乎 整到富。 於是乎其實都升人嚟翻個名啦，就用翻花呢一樣嘢。不過就可能個畫法啊似啲。唐卡啦，即係佛教名啲唐卡啦。 哇，入面啲嘢真係靚到呢，即係打一本書，然之後你已經見到，即係譬如佢只係目錄啊，佢每一 track 或者每一個 chapter 上面已經有一個 illustration 都係特別好唔同嘅，所以你要做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然之後嘗試模仿返嗰啲風格出嚟。 係冇錯冇錯，其實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我希望因為佢希望係用一啲佛家啲嘅方法去表達，咁我就用咗一啲好似佛家啲法器啦，咁去表達啦。咁其實呢research 嘅時候呢係有啲唔同嘅 shape 嘅法器嘅，咁但係可能我諗都係三四個 shape 左右啦。咁我將佢 develop 到同一朵花有關係啦，每一個法器。然之後佢有好似有十零首歌嘅，咁我就重新 create 個其他嗰啲唔同嘅法器咯，即係扮一翻一啲法器出嚟，都話 present 過一首歌。 係呢、這個直情我覺得可以攞嚟開光啊！ 其實我有做喺公司有做過啲類似嘅 decoration， 就係放一個香薰喺上面做下裝飾咁樣。係 咯，因為佢呢、這個你話專輯封面個陣已經係好有嗰種感覺， 宗教嘅嗰個意味 係咪先？即係我攞嚟 picture 啊！你 feel 到呢一點？ 唔好對住我唔該。 嗱，我哋而家會擺翻啲相上去，你可以即係大概有一個概念就係、是，究竟頭先我哋講嗰啲，因為圖像嘅嘢你都係睇啦， 冇錯， 好難形容到俾你聽嘅咁樣。咁但係花都多唔多時間咧？ 好多 係啦。 好多 用咗几耐？譬如花环呢一个嘅， 我谂我差唔多画咗一个月啊！ 哇！ 但其实一个月系差唔多 系咯。嗱，我哋平时我哋 reference， 因为佢一个我哋觉得好长、哦，但系通常都系呢个时间。 我觉得差唔多啦，一个月、 哦、 算系都叫做松动添噶啦。因为我一个月净系做呢一件事。 O K， 咁就夸张，因为如果一个月就加埋其他 project 一齐做，就正常啲咯。 得啦，譬如头先我哋讲啊 ，Hero 呢一个咧，即系你要设计好多啲 graphic 上面嘅嘢噶嘛。咁、但系譬如有一啲可能系佢 plain 啲嘅，即系佢冇咁多呢啲，可能你要做咁多 research， 会唔会对于你嚟讲系容易啲嘅咧？咁样。 其实都唔会喎，反而可以讲下就係啱啱提过就係杨千嬅就叫 One on One 嘅、 yes. 嘅 CD 啦，其实佢都係一个 box set 嚟嘅，咁呢个有少少唔同嘅。 我头先话佢真係好中意 盒 啊， 因为呢个头先讲嘅全部都 系 盒嚟。 不过呢个我又想提一提就係、是、因为呢个其实呢好 plain 嘅，即係好简单好简洁嘅。但我想提一提就係、是、over 我所有嘅 project 之中呢，咁呢一个 project 呢其实就唔 exactly 系 100% 系我哋嘅 design， 因为中间可能嗰次唱片公司其實有夾住有一個 art director 喺上面睇住成個 project 嘅，咁、 哦、 所以呢、這個 brief 咧就收得足啲啦、緊啲啦，好清楚，客人好清楚要啲乜嘢嘅，咁我就主要係負責嗰、那個平面設計啊，即係個上面嗰個字究竟個造型會係點啊，個排版個 layout 啊，因為甚至乎個 size 咧，個客人都有差唔多好清晰嘅概念噶啦，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面咧，嗰、那個合作方式又好唔同，好唔同就係、是我好需要跟住個 brief 去做個製作或者做個設計。 哦，但係我想問嗱，我哋已經接觸到啊，佢嗰啲圖像設計又係你要搞啦，揀方紙你要搞啦，跟住然之後嗰個成個 spec 啊，你要出埋啦， 冇錯冇錯。 咁然之後同埋一樣就係嗰啲紙嘅質地你要揀啦， 冇錯。 最你最 enjoy 做邊個部分嘅？我想問啦。 你話係over 成個所有部分？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全部啊，就係你頭先講嘅所有 project， 因為其實由 day one 第一日，我哋收 brief 去做一個唱片設計，到又諗個 creative， 然之後裏面個 art direction， 然之後到個 spec 啦，頭先講嘅可能係個 structure 會點，因為我哋唔係好 generic 嘅 CD 包裝咯，可能係頭先提過，全部都咁多盒嘅，或者可能係有啲唔同嘅揭法啊，有啲唔同嘅 materials 喺入面啦，咁成個過程係全個過程都十分喜歡，因為佢唔同做一張 poster， 佢。做 CD 係牽涉到好多，我形容為好多 layer 喺裏面啊。可以接觸到唔同嘅 execution 啦。首先可能 design 每一個 designer 都好中意做一啲唔同嘅 visual impact 出嚟，去話俾人聽究竟呢一個 content 其實係啲咩，令到人哋更加明白件事嘅內容係啲乜嘢。 而去 visualize 佢哋之餘，仲要可以 production 令用 production 嘅方式令到佢實體化咗。咁呢個過程其實係我諗全部都好喜歡咯。 哦，我想問咁龐大嘅工程咧，你係 teamwork， 即係譬如有啲同事可能跟揀 materials 嘅，有啲人揀排版，有啲人咧，定係你自己一個人係做曬㗎？ 當陣時 Ofor 而家帶上嚟嘅係兩個人啦，我同另一個同事做嘅，係啊。 呢間公司請到呢兩個人真係好抵啊！ 佢自己公司嚟㗎嘛。 所以其實呢個都可以講，呢個都可以講下嘅，就是因為自己公司咧，我覺得每一個 project 都係一個緣分嚟嘅， yeah， 就會搏命去做噶啦。 係， 尤其是係唱片嘅 project 啦，因為佢哋嘅內容係透過音樂嘅 platform 去將呢一樣嘢，佢哋嘅心入邊嘅嘢傳達出嚟。咁我哋就係用 print 呢個 platform 去將他人嘅 content 傳達出嚟啊嘛。咁我覺得個過程大家都好相似嘅，咁所以我好 appreciate 有呢一類型嘅 project， 咁係。我可以话系搏命做啦，搏、 okay， 命做唔系好辛苦嗰只搏命咯， yeah， 我系觉得值得喺呢个世界留啲有价值嘅嘢。 童年常幻想长大充满乐趣，少年时又担心梦想太易碎，却一眨眼流完了热泪，青春错得很有趣。时想捉紧命中那伴侣，固定了相知怎样相处面对，转身醒觉情路有秩序，不追过不知所需，沿着细水一世在倒数。再大也改不了，无限幻想都有限了，常要迎接变幻情调，回想一眼变成熟了，我为谁送再跳，愿我真情是再大也改。 未似传说，世事难料，初心相过，重新再跳，愿我真情性，再大也改不了，来年多少百万秒，让我银发只得今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西兰怀特岛火山爆发，至少五个人死亡，三十一人受伤，仍然有八个人失踪，相信已经罹难。总理阿德恩预期岛上应该再无生还者，目前唯一确认身份的是新西兰籍的导游。新西兰警方澄清展开刑事调查是言之尚早。根据新西兰红十字会设立的寻人名单，包括一男一女香港人，两个人分别是69岁男子以及58岁女子，另外至少五名中国人在名单上。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启动应急机制处理事件，大使馆引述当地警方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受伤送院，大使馆要求当局尽快提供另一名中国公民的情况。中电以及港灯下午将会在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交代出年电费调整幅度。消息指加幅将会低于五年发展计划中的预测加幅，亦即是中电的加幅低于 5.9%， 港灯加价少过 8.9%， 受惠于政府早前推出的纾困措施，预料可以抵消大部分家庭的电费加幅。政府去年推出电费舒缓计划，每户每月可以获50港元补贴，今年八月政府再推出每户2000元的电费补贴。天水围天耀村怀疑有气体泄漏，单位内的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早上11:30有人报案指现场传出煤气味，警员到场调查，发现屋内有一名男子，现场证实死亡。澳门居民等了18年的轻轨系统今日下午3:33正式服务市民，年底之前可以免费乘搭。下个月开始分三段收费，现金收6元、8元和10元，用轻轨储值卡半价，另外有学生优惠和长者免费。当局预计营运初期每日客流量20000人左右。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表示，轻轨公司招聘的600人，80%是澳门雇员。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9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5,26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5点，升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6，升1.4；新上市嘅启明医疗报43.2；美团点评101.3，跌2元；盈富基金26.65，跌5仙；阿里巴巴195.8，跌8毫；小米集团9.24，跌8仙。中芯国际11.18，升3.6；建设银行6.31，升1仙；李宁系报23.85，跌1.55； 友邦保險77.45，係跌0.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7，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87，歐元0.683，加元1.323，新西蘭元0.656，人民幣7.037，英磅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07。日經平均指數報23,410，跌20，港金現價報13,660，冇起跌。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62.4美元，賣出1,463.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繼續提提大家啦，有關柴灣道咧有爆水管啊，去柴灣方向近住慈幼學校對開咧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嘅，就係柴灣道去翻柴灣方向近住慈幼學校對開，由於有爆水管，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影響到咧一帶交通都仲係擠塞，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啦。另外，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由阵间4点开始至到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分别系会临时实施行人专用区。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慢车嘅。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路街。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咧一段开始塞，龙尾排翻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近住裕民坊咧一段都仲系慢车，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啦，青衣路去翻长安村啦，近住青衣南消防局咧，一段都系慢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子豪，咁好约我出嚟有大生意倾啊！ 博成，今个礼拜天怡咪放假嘅，我直头揾咗啲客席主持上嚟同你见个面啊！ 咁犀利？ 喂，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啊！我哋系 Era。 哇，高矮肥瘦样样都齐、 啊，啊，系咪几好啊？ 但我哋 Give Me Five 系今个礼拜一至五下昼5至7、啊，你哋得闲咩？ 请我哋上嚟做客席主持咯，都得闲噶，你呢排 佢哋冇嘢捞啊！ 咁就得啦，就咁话噶咯，啊，到时见啦，到时见啦。 时间嚟到下昼嘅3:38， 系啦，今日咧有 Eric 啦，有严琼啦，同埋冇咗你唔得，我哋有呢个专辑嘅设计师 Raymond 啊， 系好靓啦，我见到你嗰啲设计嗰啲 product 啦咁样，但我想问一下，有冇边个系最难做嘅一个设计咧 ？So far， 其實最唔好係最難， 因為頭先有啲都係幾直接，譬如可能係 冇錯冇錯 ，the gate 咁就係一個門口揭開啊，咁變咗花華，咁可能係花啦， 甚至乎如果話黃遠之呢一個CD， 其實上面有一個極光都係好直接啦，佢用咗一個燙一個雷射嘅效果，模仿翻一個北極光，因為啲相喺冰島度影啦，咁都好直接表達嘅。咁我又冇話過特登要挑戰一下，哦、如果唔直接表達會係點咧？但係最印象深刻，其實的而且確係今年做過，亦都係最挑戰嘅其中一隻碟啦，縱間啦，周國賢嘅縱間 不得了，我想話 呢個真 係 好誇張啊！ 係， 其實我覺得，其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呢一個，我覺得係大家合作出嚟嘅一件事，唔係只係我嘅設計咁簡單咯。 係， 我記得我開頭打電話同佢傾，即係我知道中間嘅時候咧，我就問佢：咁對家係咪同你講話 ，Raymond 啊，我哋今次冇 budget 啊，你任你做啊，咁樣你先可以擺咁多嘅唔同嘅元素入去呢隻碟入邊咯。 唔係啊，冇提過呢一樣嘢嘅， 即 係 冇考慮到 budget 嘅 嘛。 最開頭其實冇嘅，我諗嘅時候啊咁樣嘅，我 propose 一個 ideas、或者 propose 一個設計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叫頭先提過啦，做咗都有一段時間，我會諗一個係最 creative 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唔諗 budget 會係點咧，我會咁樣嘅，然之後再諗一個係general 嘅，然之後再諗個最划算嘅，咁會咁樣嘅方向去 propose 嘅，咁當然啦，喺基於喺個 quality 係要 meet 到個 standard， 所以 meet 到 standard 係我覺得對呢個世界有交代先啦。 係我好想問咧，譬如周國賢呢個縱間呢、這個，佢係算係邊個 category 係最 creative 嘅，定係之後算係 budget 啲嘅，即係 general 嘅，定係 budget 啲嘅咧？ 當然係最 creative 啦呢、這個。 我想知道，我問白啦，如果係周國賢呢張碟，佢係個 budget 嘅 version， 喺你心目中佢會變成一個點樣嘅 project 噶？ 最划算嗰、那個 嘅，最划算嗰、那個。 最划算嗰個其實會係扮緊一個 VHS 嘅。 哦，咦都食到嗰件事喎、 啊。但係就簡單化咗嗰件事 嘅。因為呢一個元素其實喺佢個 box set 入面都有噶嘛，因為佢個 cassette 嘅帶 係啦， 但係入邊係阿周國賢以前一啲相啊，諸如此類嘅嘢。 冇錯冇錯。 哦， 係啦，就只不過將其中一個元素，將其中元素攞出嚟放大咁樣做咯。 喂，咁已經好 creative 噶咯。 係creative， 但係 VHS 嗰個版本 creative 係有喺裏面。其實我就所以就話 keep 住個質量，就每一個都要有 creative， 只不過個 production 可能相對要化算啲。 咁如果係 general 咧， 好， 即係話嗰啲客，我想，咁我仲要 general 大個會係點 ？general 嗰個係一個鐵盒嚟 嘅，哦， 即係用啲 existing 嘅 materials 去包裝。 呢、這個而家貴過鐵盒？ 係因為鐵盒係 existing 有嘅 materials。只係 source 翻嚟嘅啫。 哦， 呢個係 tailor made 嘅。 哦，唔使度身訂做又爭近啲。 係啦， 因為我會覺得鐵盒貴過紙衣盒。 但係鐵盒係好薄同埋好細嗰啲咧。 哦，即係入邊只係得碟同埋歌詞簿咁。係 啦，冇錯。 哦， 哎、如果做鐵盒嗰啲歌手頭先聽到。 你唔係，但係因為你係放你個鐵盒上面嘅設計，同埋你放喺入邊嘅嘢都係唔同噶嘛。 係啊，但係就會細盒啲同埋簡單啲啦。 係咯，因為而家呢一個係一層拆一層，一層拆一層，仲有嘢嘅入邊咁樣。 因為入邊包括咗黑膠碟機啦，跟住。有呢個 cassette 帶嘅設計啦，跟住入面仲有一本歌詞簿，係做到好似賣嗰啲老爺車嗰啲收 藏品， 係啦。你諗下，所有我諗周國賢中意嘅嘢喺曬入邊。 係啊， 我係咁講，我好開心、啊。 佢自己上嚟都係講係開心到一個點啊！ 我好開心喎、啊。其實我講下呢個 concept 先啦。即係個 concept 就係我收到個 brief 嘅時候，唱片公司同我講話啊，我哋想做一隻唱片喺佢演唱會度賣嘅咁樣啦。咁我話好啊，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周國賢其實。咁我開始去諗呢個 concept， 或者知道個碟叫縱間之後咧，咁開始去諗呢個設計點樣開始咧？咁就係當時其實已經有兩個 MV 係出咗噶啦，即係前七同埋守口如瓶啦。咁我拎咗好多次㗎啦，已經亦都 search 下，咦有啲乜嘢古仔喺裏面呢，咁當中有一個全即係叫做演繹或者叫做描寫，我諗大家都應該知道嘅就係嗰架前測呢其實係一架時光機嚟嘅，咁就穿梭於兩個 MV 嘅，咁我呢個我覺得好正啦，個剪接又好正啦，甚至乎我係拎埋片尾嗰首嗰個音樂啦，咁我覺得哇好有時間感嗰件事已經，咁當我接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就發咗癲啦，我就覺得哇終於都可以做到周國賢嘅 project 啦， 係， 因為其實我心入面有個叫做都係夢想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已經好恨做唱片啦，咁而且除咗 Rubber Band 我聽住嚟做之外，其實周國賢我都係 好恨做嘅，但我冇出声，冇讲过，即系 好 难讲 过。冷静地，我 check 下 schedule 睇呢个。 唔系，当然冇啦，冇冇，我好表露无遗噶，一接到我就系我好恨，我一定会，我直头话我一定会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系。 系啊，冇错， 好靓， 唔紧要，但系真系会咁样。于是乎就啊，将呢一样嘢，即系将前七同埋时间穿梭呢一样嘢，我希望实体化咗佢。 嗯， 咁去到我真系出第一转 design 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有咗个 concept， 就是我将一个包装，用三个不同的时间 platform 去代表咗时光机呢样嘢。一打开个盒啦，你见到一个好似黑胶唱片嘅唱盘嘅盖啦，透明嘅胶盖啦。一打开咗之后，第一只 CD 咧，你见到 CD 上面其实好似一个钛盘咁嘅，个 panel 就好似前七嘅 panel。咁我系想歌迷收到嘅时候一打开，好似同佢坐喺同一架车入边咁样。 哇！ 咁再揭开只 CD， 即系攞开咗钛盘之后咧，你会见到一盒 cassette 带嘅。咁其实成件事就好似一个时光机嘅 pass 啦。咁呢个 pass 系一个重要嘅回忆。咁講中間啊嘛，就講一個 fan 巴特活嘅嘢啦。咁就放咗 Sir Wan 當年夾 band 嘅相啦。咁有一啲回憶去模仿翻一餅 cassette 帶。咁同埋當年佢哋真係出過 band cassette 嘅。咁到最後啦，我就好似頭先提過老爺車嘅 user manual， 梗係唔會公公正正咁樣擺喺面去話俾你聽啊。好似硬係要攝喺一啲籠底嘅感覺嘅，就好似打開個車尾箱又好，係攝咗喺凳底都好啦。咁就放咗喺個 tray 嘅最底有本user manual 去。介紹翻相啊、歌詞啊、同埋今次Over All 呢一件事嘅run up 啦，同埋我係有個 task 俾自己，我希望做一啲我以前冇做過嘅嘢，同埋世界上唔好話一模一樣啦，相對係 unique 一啲嘅嘢，冇乜點見過嘅嘢，將一啲可能 existing 有嘅 combine 埋一齊，去變成一個新嘅 structure 得唔得？即係好似今次我將一個透明膠蓋，我想個面其實係一個膠蓋，一望就已經可以望到隻碟嘅一個 box set 啦。而有個少少私心嘅就係，我想將呢個 box set 打開咗之後，係可以放喺 office 嗰度做一個 decoration 嘅。 哦。喂，佢公司嗱仲間得啦，花華哥又可以自己分分啦， 係啊。 其实呢啲盒咧，你攞入边啲 CD 嘢出嚟咧，都可以装嘢嘅。 系啊，买两只啊，所以可以。 好劲啊！ 高中你开过一家廉价左带和我通书游，出苏格 band 到餐店和我花去零碎的都愁。你过路像又喝淡酒，初识女生拍拖要烦你车我陪我翻转头，深宵里想发癫，我们再开往遥远的山头，仰望外太空共策划来年要去到高山开个唱吧，你要当身边吉他手，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都跟我爆记飞车胡乱地跳舞，要是我极忘念到似就快控制定数，你的家长抱前七在手后一个四度，今天我跟你仿似无法可以如昨天斗傻，揸一架宝马的你还要看顾儿女跟老婆，但你内里尚有段火，贪玩那本性使你无法可以无视我急渴，偷偷也出去跟我转一口气，扯上中共坐，喝着罐啤酒，又看着你飞车，那首青春香气播着，唱到天荒不会伸缩。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都跟我爆记飞车胡乱地跳舞，我的样是神就到，要是你未曾认老，昨日家长步前七，那家长请即刻到，我的劣根几不雅，你都奉陪伴。 但係我想問嗱，因為暫時見好多真係一盒盒咁樣去設計嘅、嗯、盒，對於你嚟講係咪一個情意結嚟㗎？定係冇特別原因你想做呢一種 format 嘅設計嘅？其實 當我收到做唱片嘅 brief 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會諗得遠啲嘅。咁盒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喺而家如果要做唱片嘅話，咁其實都係其實回饋翻歌迷，又或者其實我做完中間呢隻碟之後咧，我係覺得。甚至乎是一个唱片的新的定义，我觉得是、嗯、因为这些新的定义呢，以前可能真的是一个商品来的， 现 在我觉得是一个故仔的延续、 嗯、 故仔的延续的意思是当很多歌手或者很多唱片公司现在觉得音乐或者音乐这个 platform 不再只是出一首歌，可能是包装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短剧的模式去制作的时候，咁唱片可能就係歌迷同歌手或者唱片公司之間嘅實體聯繫同埋故事嘅延續咯，我覺得賦予到一個 experience 喺裡面咯。 哦 ，OK， 好啦，另一盒啦，我哋又係何韻詩 呢盒真係 靚到一個點， 係啊！你連摸你都覺得要戴手套，因為你驚你啲指毛咧整污糟啊。 After Winter Before Summer 呢個 project 係啦，咁打開入邊好似有個 filing system 咁、 啊、 樣嘅， 係啊係啊。其實我同何韻詩之前都有一直都有合作嘅，咁當時就未。是做呢只 CD 嘅，嗰阵时系佢有个 online store、 嗯、 叫做 Hot One C Shop 咁样啦，咁我就帮佢 rebrand， 可能做个 logo， 然之后就会一堆唔同嘅products， 同埋连埋啲 packaging 咁样做嘅。咁自从嗰次合作之后咧，我哋其实每年都有啲唔同嘅 project 嘅合作嘅、嗯，即系可能书展嘅书啊， yeah. 演唱会嘅 souvenir 啊，甚至乎可能演唱会嘅长行啊，咁直至到其中一次就系出咗想出一只单曲咁样嘅。其實我往年都有幫佢做唔同嘅書，咁佢就想啊，點樣可以有啲唔同咧？其實我呢個盒咧又有另一個 task 俾自己嘅，咁就係將書嘅形態 transform 成為一個 packaging 會係點嘅咧？書嘅形態係咩咧？就係其實你見到有一啲，你見到上面好似有啲唔同嘅index 咁樣啦，咁其實就係記錄緊佢對上一本書遊歷緊唔同嘅地方嘅內容嚟嘅，咁就會變成咗一啲唔同嘅 postcard。咁去到最尾就記錄咗呢首歌啦。咁所以呢一個 project 咧，其實就係將一本書 transform 變成一個 packaging， 變成一隻碟嘅包裝會係點咧？咁我就有一個咁嘅 task 俾自己咯。 哦，你而家平時已經設計咁多嘢啦，你私底下仲會做啲手作仔啊嗰啲，送俾啲親朋戚友 啊？呢啲咁問嘅。 我純粹好奇，因為你咁擅長去到做呢一啲嘅嘢，你亦都即係有一定嘅要求。即係我成日會諗啊，如果有一個嘅朋友佢係做呢一啲，譬如可能唱片嘅設計啊等等，我諗啊，佢整咗生日卡俾我係點嘅咧？ 你問得好， 或者送份禮物俾我係咩包裝嘅咧？ 我 send 佢生日日期俾你，記得。 其實問你咁問咧，我點解會咁？點解再問翻你轉頭咧？就係、是。因为又真係有喎、啊。但係呢嗰、那个又唔係手作仔嚟。因为你见到我嘅带上嚟嘅唔同嘅包装呢，其实完整性好高，因为佢係mass production 啦，即係厂做㗎啦，即係我就 brief 啲厂或者俾指引佢哋啦。咁你话手作呢，其实都我 kind of 叫做有啦。因为啱啱讲呢，就係我当年入行嘅时候呢，其实呢我冇乜諗过设计呢其实呢係有卡人嘅存在。咁即係其實變咗做 art 啦，咁其實個動機錯嘅，亦都頭先提過，就係我喺好後期嘅時候先明白，唔係你自己做到最好就等於好， yeah. 你應該係要將對方心入面嘅嘢 visualize 到出嚟先至叫做好啦。咁、好啦，咁其實我處於一個問號狀態咗幾年嘅，咁係透過頭先你提過可能叫手作仔咧，我就會叫做 personal project 啦。personal project 嘅意思係喺冇卡人嘅情況底下，咁我去有啲咩演繹到出嚟咧？我係成日都會做嘅，成日都會做嘅意思係我想揾翻自己可以話，因為好多時候我有好多收到唔同嘅 brief， 有唔同嘅演繹。我明白到要將對方嘅心意或者 content 表達出嚟係需要消化。咁消化到一段時間嘅時候，我覺得，咁其實我自己最開頭係乜嘢咧？ Yeah. 即係究竟我想表達啲乜嘢嘅咧？咁我喺唔同嘅節日，甚至乎係可能係真係聖誕節，又或者新年，咁咧我又唔係話做啲卡出嚟要派嘅，我係會做啲卡出嚟叫 test 下嘅 ，test 下意思係我會用啲唔同嘅 printing 嘅方式啊，用啲唔同嘅紙啊，喺呢啲時候咧我就會試一啲唔同嘅效果，咁呢啲效果咧其實係可以幫到我喺將來有啲唔同嘅 project 嘅時候可以 propose 俾啲客人，喂原來咁樣同咁樣做嘅時候就會咁樣噶啦，咁我 係會有啲咁樣嘅 practice 咯。 今年聖誕節可唔可以？ 即係可唔可以攞嚟試啊？ 攞嚟試，我哋好中意做試驗品㗎。 唔係啊，其實我係 無恥。 其實我有啲怕，有啲怕人哋唔想收嘅，所以。因为不是个个都想 keep 一样嘢噶嘛，我有一个、哦、我一个谂法系唔一定啱你，因为我要如果嗰样嘢系啊你俾 brief 嘅，我就知点样去中你想要嘅嘢。但系嗰样嘢只系我嘅 perspective 出发咧，你唔一定啱嘅，我知道。 但系都唔会差，因为 系咯，因为你睇下你嘅过往啲 CV 呢个 portfolio， 你望下，哇， 辉煌到一 个点 咁。 多谢多 谢。系啊，喂，所以我系几期待就系、是，我梗系希望你嚟紧有机会可以即系同你 rubber band， 即系你一个 dream 嘅一队乐队可以有机会可以 crossover 啦。咁我都期望可以睇到嗰个效果系点嘅。 我想问，做一只碟咁辛苦咧，你有冇？嗰啲情況就係、是、哇好辛苦啊！咁知道即係專輯咧，終於面世啦，之後就自己去個 CD 鋪見到佢即係排喺 直頭買啦，我即刻 哦，你會即係衝落去。 其實咧有兩樣嘅，即係其實印刷廠係會俾翻啲 sample 我啦，唱片公司都會俾翻我嘅，但我忍唔住，我要即刻擁有。我要最先最快，因为有阵时咧，印刷，我哋做 production 嘅时候，唔系净系有印刷呢方面，可能仲有啲加工啊，或者有啲包装啊，咁系啲唔同嘅地方或者朋友帮手啦。咁我唔系第一时间可以收到印刷厂嘅 sample 嘅，应该最快系，其实你知道每一个 project 都好讲，最快就系落到铺啦。咁我就会知道嗰日落到铺嘅时候，我就会即刻买噶啦、嗯。我就要。当系检修一下又好，好紧张想睇到个效果又好，即系最尾包装晒啲嘢系咪齐整啊？嗰样嘢，咁所以我会即刻买咗落去。 哦， okay、即系如果你一日喺 CD 铺见到个男人望住 CD 喺度喊咧，可能嗰就系 Rayman， 好感动啊！我做个 product 啊，讲笑啫， 唔会，其实唔系未至于喊，系即系觉得哦，好会觉得正咯， 系会好紧要、啊， 我哋都觉得正啊，真系 啊！今日有好多谢阿 Rayman 啊，即系佢上嚟即系同我哋讲咗，即系喂，你收到只碟嘅。时候，原来背后，有一个系设计嘅 team， 咁究竟佢哋系点样去度呢啲嘢出嚟嘅咧？咁同个歌手啊，同个音乐有咩关系？咁你可以知多少少啦。好，今日多谢晒你，咁我期待你嚟紧更加多，即系除咗系唱片之外，另外更加多唔同嘅一啲嘅 project。 好， 系啦，带多啲唔同 嘅公司合作。 会啊，一直都有其实。 多谢 Raymond 今日， 好 ，thank you， 多谢。 敲出一片看天旅，你有你抱头进水，长期的颓废脊椎。 揾嚟有 Rubber Band 嘅醒你。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七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6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依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1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5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5点，升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蚊，升8毫。新上市嘅启明医疗报43.1。美团点评101蚊，跌2.3；盈富基金26.65，跌5仙；阿里巴巴系报195.7，跌9毫；建设银行6.31，系升咗1仙；小米集团9.19，跌1.3；中芯国际11.14，升3.2；友邦保险77.4，跌2毫；中国移动60蚊，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285。瑞士法郎7.931，澳元5.345，加元5.918，新西兰元5.138，欧元8.665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03美元，卖出1,46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有四车相撞嘅意外，咪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咁但系最主要咧，都系后边接近海丰园比较挤塞。咁先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啦，有四车相撞嘅意外，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特别小心。至于后些少咧，近住海丰园嗰段咧都系相当之挤塞噶，龙尾一路排翻落去湾仔交汇处，影响到告士打道第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嘅车龙咧比较长，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咁但系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喺湾仔运动场啫。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受到呢个湾仔交汇处挤塞影响啦，龙尾一路排翻到去香港仔嗰边嘅入口隧道入口，接近收费广场。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方面嘅其他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挤塞，龙尾排翻到去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而家司徒拔道回旋处一带咧系比较繁忙一啲噶。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而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近住玛利曼小学嗰段咧，一路都系车多挤塞，龙尾过咗北拉山道。另外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翻去汇丰总行。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咧系车多缓慢，龙尾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翻去九龙湾验车中心。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繁忙；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挤塞，龙尾排翻去创知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李靖君。 我好中意揸车，但我真系路痴，我净系识翻屋企。我去边咧，我都要翻屋企出发。我觉得我本身系真系一个有广泛兴趣，对好多嘢都好好奇嘅人嚟嘅。真系可以令到我好持续地有兴趣嘅，都真系得演戏同埋唱歌。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陈女啊， 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里酝酿。路再崎岖也都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哦，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晚，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放开结束。从前像你过亦跌宕过，这世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宝。世界更好听，原来不坏，还不坏，我用心要跟你去探讨。 法再去追。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打开劫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历都会是你命运贵方。世界很大，幻很大，可以定你可以有更好的。 陈雷最新派台作品啊，曲词主唱都是陈雷自己啊。曲曲名称叫做《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一阵翻嚟，我哋会连线去台北，都认识一位咧好有才华嘅女创作歌手。 骚动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台北，我哋之前咧已经有一位台北嘅新朋友，我哋欢迎咧呢个台湾嘅音乐文化人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 系 香港嘅听众朋友，大家好。 系啦，上次兔兔同我哋见面之后咧，好多朋友咧就评论啊，系啊系啊，呢把声啊，就系呢把声咧，就应该系香港人咧最即系最中意听啦，又即系最模仿唔到嘅嗰种非常之典型嘅即系台湾女仔咧会讲嘢嘅语气啦。同埋呢个速度啦，咁每一次讲嘅时候，我都觉得咁人哋真系台妹嚟噶嘛，唔系我哋呢啲扮嘅台妹啊，咁样讲笑。好啦，之前我都有讲过，其实因为台湾实在咧喺日常生活当中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音乐节啊。咁呢一首歌咧，或者呢位歌手咧，都系兔兔咧之前咧即系去咗呢个台湾嘅呢个简单生活节啦，听到现场之后谂翻起，咦系呢一首歌其实都几有故事，好值得同香港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噶。咁就请兔兔介绍下啦。 简单生活节来说，我反而比较喜欢前几年，就会在华山的园区里面，可以在草地上面坐着听，然后可以在上面野餐，然后听音乐，然后吹着微风晒着太阳，感觉还不错。那今年是操作方式比较不一样，他们是在101前面的有一个小型广场，然后有两个舞台。那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差距在于说，就是一个比较都市，就是真的在都市丛林中，然后有一块绿地可以听歌，看着自己喜欢的偶像，然后逛着市集。对，然后在前几年的话是在那个华山园区里面，是在草地上草坡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刚才兔兔讲到那件事就是讲到今年的简单生活节，其实它的地方就是台北101前面的一个广场的空地啦。那里呢就是被人感觉你真的在一个即是很城市很发达的地方听着歌啦，那会有一些市集啦。那但是之前呢其实可能是在华山的园区，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市中心，即或者没那么繁华的闹市啦，你感觉上是比较即乡村少少的草地啊自然啊多少少的，那可能是不同的感觉的。 花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 咁呢就听下啦，即係兔兔今年喺呢个咁城市嘅地方呢，即係感受到边一首歌，想同我哋介绍下先。 其实也不是得到灵感，应该讲说先前就对于这首歌还蛮喜欢的。然后一方面是因为娃娃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歌手，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首歌它是融合了两种语言，就是一个是国语，另外一个是台湾人会说它是台语，那其实它是闽南语的一个语言。一个语汇，那它的前半部它其实是在诉说，就是人跟人人跟人之间相处啊，感情啊，其实并不一定要去轰轰烈烈的或到处去旅行，只要一起坐下来吃这个东西，然后看着彼此互相陪伴，那就是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那中间它的副歌啊，就是 一开始听起来你会觉得哦，好像是外星人的语言，因为不停在那边 A 啊、U 啊、O 啊、E 啊，就是很多语助词串接起来的副歌歌词，就是完全听不懂他在唱什么。那后来就是有看过相关的报道，然后有听过娃娃本人说，他其实这些歌词里面的 E 啊、U、A、O 都是在讲最平淡的，然后最简单的日常，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跟情人、跟爸妈、跟同事、跟朋友会有很多的语助词，跟很熟的人的那样的互动来说，我觉得这些副歌都是在阐述这样的很简单、很日常的日常这样子。 今日咧，兔兔想同我哋介绍嘅呢一首作品系嚟自艺娱圈之前嘅一首歌，歌名叫做《你呀你呀》。咁成首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好似兔兔头先咁讲啦，系台语 mix 咗中文啊，两种语言交换进行嘅。同埋咧，佢副歌嘅部分咧，你其实系听唔明嘅，即系无论你识边一种语言，都可能系听唔明嘅，因为咧佢系好多语助词喺当中啊，即系例如系诶故意啊诶咁样呢啲嘅声。咁其实点解咧？即系艺娱圈喺创作嘅时候就话咧，其实呢首歌就系想表达你日常你同你爱人想表达啲情感情绪嘅时候嘅一种状态。咁我哋通常即系讲真心说话嘅时候就会好啦啦咳咳啦，会即系有呢啲嘅时候，咁其实佢就将呢啲嘅语助词啦，即系编成咗一首歌，尤其是几句歌词咧，去表达你嗰种好忐忑啊，但系又好想表达自己嘅一种状态。成首歌是中文加台语双语之外，其实个歌名叫做你呀你呀，刚才都是听兔兔说、啊、原来都是有些特别的、哦、 他的歌名叫你呀你呀，其实是台语的发音叫你呀你呀，是一个很可爱的，我自己觉得还蛮可爱的发音，就是你呀你呀，然后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要怎么去解释，因为其实很多我相信广东话应该也有很多吧，就是那种你会说但你不知道怎么跟你的朋友去解释那个音或那个词的含义是什么，那你啊你啊的感觉就好像只有这样，就是你难道不知道只有我喜欢你吗？你刚刚你不在只有我叫你啊你啊你啊，就是 我 就 好想试下学下头先嗰句嘢，我好想试下学下头先嗰句嘢啊、 他的副歌叫做刚刚你不在我爱你只有你娘娘， 咁啊太长，即刻唔记得。短一点，短一点，短少少，短少少。 短一点哦，金公你唔知， 金公你唔知， 难道你不知道？ 系 我爱诶， 我爱诶，对啊对啊。 只有你，没有，还有三个字，只有你。只有你 这句嘢用翻广东话就话咧，难道你不知道只有我这样爱你吗？咁后尾即系佢头先话你啊你啊嗰、那个你啊你啊咧，就应该系啲语助词嚟嘅，即系可能系我哋嗰啲喂呀，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为咗加强自己语气而加嘅一啲，其实冇实质意义嘅，甚至乎可能写出嚟都有困难嘅一啲嘅即象聲詞啦，咁但係其實擺喺呢一度咧，係即係台語先會明白嘅一啲文化嚟嘅。咁頭先學咗少少啦，都係學唔成嘅，所以我哋由佢啦。 感覺你唔在話，也只有你娘娘，那愛話他都別走，只得能。 会是被你喜爱拢是只 其实呢首歌是之前的艺如圈的一首作品噶啦，咁我都知咧，其实艺如圈咧喺呢一段时间咧出咗新嘅专辑噶，咁都叫做产后复出啦。我哋问一下兔兔有冇留意到先？ 前面几首的主打歌其实都还蛮受到大家的关注，包含说他的先前的恐慌症。或者是另外一首歌《欧菲利亚》，就是还蛮就邀请了一些在电视剧或电影界都还蛮有名的，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明星去做演出这样。 好啦，咁今日咧，阿兔兔咧就同我哋介绍咗啦，或者分享咗啦，佢喺上个星期简单生活节呢个音乐节当中嘅一啲嘅感想嘅。其实即系俾咗阿琼讲，我有两个好大嘅心愿啦。第一就系希望即系简单生活节呢一种咁好 feel 嘅音乐节可以喺香港发生多啲啦。咁另外一件事即系当然都希望即系可以有多啲平台俾大家留意到呢啲可能独立少少啦，或者系小众少少嘅音乐嘅机会嘅。咁啊，多谢晒兔兔为我哋介绍咗咧艺如圈啦，无论系新同埋旧嘅一啲嘅作品，我哋希望下个星期或者下次啦，再听到兔兔嘅介绍。谢谢兔兔， 谢谢大家。 日出是免费的，夕阳也是，深夜是免费的，星光也是，可是对日和流。我真的一无所知，它是风的在星期一，可是星期五它完全清醒，它从长廊深处朝我走来，在我的手上放一个说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海浪，冰块都还没有融化，他又开始说那些疯了的话。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简尼这一首就是刚才兔兔介绍的 Ophelia， 也都是娃娃新专辑当中的作品。而 Ophelia 这个角色呢，是莎士比亚手下的一位女性的角色来的。 刚才大家听到那首诗是来自夏雨的作品，诗的名称叫做《我不知道我已经给了我的早上》，而填词的呢叫做《李格蒂》。但其实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来的。台湾诗人夏雨在填词人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会用李格蒂这个名字。而这首歌歌名叫做 Ophelia， 讲的是莎士比亚作品当中一个为爱疯狂的女子。 日出是免费的，夕阳也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西兰怀特岛火山爆发，至少五个人死亡，三十一人受伤，仍然有多人失踪，相信已经罹难。一名来自阿德莱德的女子证实生还，她的家庭说她严重烧伤，目前留医，但是她的丈夫和十五岁的女儿仍然失去联络。总理阿德恩预期岛上应该再没有生还者，目前唯一确认身份的是新西兰籍的导游。新西兰警方澄清展开刑事调查是言之尚早，最后的救援行动已经进入善后阶段。而根据新西兰红十字会设立的寻人名单，包括一男一女香港人，两个人分别为69岁男子以及58岁女子，另外至少五名中国人在名单上。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受伤送院，另一人失踪。房委会表示，四个现有公屋内有五座新建大厦，暂定出年一月至到六月期间落成，可以提供超过3700个单位，最高租金为每个月每平方米85.5。今期超過36%單位的租金水平是每月2500元以下，租金已經獲得包括差餉、管理費以及維修保養成本在內的大幅資助。發言人表示，今次租金釐定適用於今期所有單位，包括深水埗、白田村、朗田樓、同青田樓、東匯村、匯智樓、黄大仙、富山村、富辉楼，以及港岛东区渔湾村、渔进楼。公屋申请人如果未能够负担获编配的新单位租金，可以要求改配租金较便宜的翻新单位。一名持行街纸的印尼籍非法劳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入狱15个月。入境处人员早前进行反非法劳工行动，在铜锣湾一间餐厅拘捕那名41岁印尼籍女子，她被捕的时候正是从事洗碗工作。在检查身份证明文件期间，她出示行街纸，即是由入境处签发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其后调查发现她是免遣返申请人士。涉嫌聘用他的一名雇主亦都被拘捕，有关案件仍然调查紧。澳门居民等了18年的轻轨系统，今日下午3:33正式服务市民，年底之前可以免费乘搭。下个月开始分三段收费，现金收6元、8元和10元，用轻轨储值卡半价，另外有学生优惠和长者免费。当局预计营运初期每日客流量20000人左右。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表示，轻轨公司招聘的600人，80%是澳门雇员。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以及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依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36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6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5点，升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8，升6毫。新上市嘅启明医疗系报43.05，美团点评101.1，跌2.3，阿里巴巴195.4，跌1.2，盈富基金26.6，跌1毫，建设银行6.31，升1仙，小米集团9.21，跌1.1，友邦保险77.4，跌2毫，中国移动系报60.0，冇升跌，中国平安报89.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3，加元1.323，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03美元，卖出146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后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长少少嘅，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另外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系非常挤塞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咁而家影响到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入返去将军澳啦，近住翠屏南村一段都係挤塞嘅。其他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一段都係挤塞，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啦，一段都係慢车，龙尾就係北角码头。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都係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塞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 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阿 袁咁心急去边啊？ 冇，我个保安员证早几个月就到期啦，要去续证啊！又要续证啦咩？梗系啦，所有保安人员许可证要喺到期前三至六个月向警察牌照科申请续证。如果个证过咗期都仲做保安工作，持证人同埋老板都会被检控噶。咦，你个证到期未啊？ 哦，仲有三个几月，你唔使提我啦。我知最迟要喺到期前三个月去续证噶嘛，唔清楚就打你嘅电话25277167问多啲啦。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我约你听日食早餐啦。 唔啦 ，keep fit 咧。 边个话唔食早餐可以 keep fit 噶？ 唔食嘢咪可以 keep fit 咯。 一份均衡嘅早餐咧，系包括谷物类、蛋白质、蔬菜同埋水果。除咗能够提供每日需要嘅营养，仲可以令你精神集中、头脑灵活同埋增加工作能力噶。 唉，唔怪之得啦，我呢排成日咧觉得自己冇嚟精神啦。 要保持理想嘅体重，饮食咧就要定时定量，每日遵食早午晚三餐，仲要配合适量嘅运动，咁先有效噶。 嗯，好啊，听日同你一齐食早餐啦。 一

陆续咗呢一啲节日气氛好重嘅一啲嘅派台嘅作品啊。作曲编曲监制有吉星风花填词有陈荣谦嚟 DJ 都表扬呢首系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咧叫做《年末感恩》。要感恩嘅嘢有好多嘅，能够翻屋企同屋企人一齐过咧，都系值得感恩嘅。但你同时都唔好忘记，可能有好多人因为好多种种唔同嘅原因，今年嘅圣诞未必可以翻到屋企人同屋企人团聚嘅。 Driving home for Christmas through the frosty weather, the thought of you just melts my heart. I'm humming festive tunes, but all the while I'm praying I'll make it home before Christmas Day. I wonder if the lights are up and gleaming, if Santa comes, what good is just promise that you'll wait for me, my dear. Oh, these Christmas lights, they shine through the night. Please guide the way until I get home. You're here on my mind, my heart's taking flight. I'll make it home before Christmas Day. 介绍俾你，嚟自冯允谦。 Can't wait to see those happy faces so familiar. I'll make it home before Christmas Day. 上年圣诞嘅派台single。 I'll make it home this Christmas Day。 作品嘅名称咧叫做《I Will Make It Home Before Christmas》。所以今年除了是感恩之余呢，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跟着找你有 DJ Dear Christmas。 也催悲，对我连忙牵。 人和知己，跨过伤悲，可见的全是你这一场夜。Yeah, It's Christmas， 能共你一起，无限是主理，纯为爱攞足心机。Oh, It's Christmas， 谁又要？ 情的歌声。 湾歌手，佢叫做余培振啊。歌曲名称叫做《滥情歌手》，亦都系台湾乐坛今年嘅新人嚟嘅。 就当我是个安静的歌手，就当我用声音画一切带给你好保留，当我是个滥情的歌手，只在你面前献丑，自以为真快乐所有，当我是个滥情的歌手，被一许浓妆艳抹埋冷风风吹我几秋，我是个滥情的歌手，只在你面前让 一种好有自己音乐性格的女歌手，嚟紧呢一位叫做黄若琳。翻唱专辑当中有呢一首作品，几得意，想同你分享。 在你身边，落岁月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至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太远，让理想永在前面，劳动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祝福痛快亦有体验，愉快极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碎雪无奈相复快地转，无用计较快休息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各算未经良辰再 黄若琳，所以啲广东话嘅发音系咁噶啦。嗰个名称叫做《漫步人生》咯，我谂好多香港嘅听众都会好熟悉。而呢一张翻唱专辑咧，就拣嚟好多位女歌手嘅歌去表达佢嘅致敬嘅。